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啊，已经开始盘算着带孩子出去旅行这件事情，但是也有不少家长说呀，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太费事儿了，而且有的时候家长觉得呀，孩子到了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啊，也没有那么特别的高兴，家长朋友就会心里盘算，哎，到底应不应该带孩子去旅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家长朋友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妈妈去哪儿》。今天呀，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陈丁红来跟大家讲讲啊这本书，还有啊给家长朋友推荐该怎么带孩子去旅行。陈丁红你好。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丁红，这并不是你第一本书是吧？ 对，这是我的第三本书了啊。 之前有在美国上小学，还有带孩子去旅行。 没错。 哎，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陈丁红他呢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致力于家长心理、亲子关系以及儿童教育和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咨询还有投资。可以这样说吧，陈丁红又是孩子的妈，又带孩子在国外上学，还带孩子去旅行，所以在这方面呢，不仅有他以前受教育的一个理论基础，还有实践的检验，是吧？ 没错没错。嗯，对。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妈妈去哪儿，实际上是这样的两个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结果，是吧？ 嗯，应该算是啊。首先因为我也个人特别爱玩，然后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了我的教育背景呢，其实也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受了这个教育专业的这个深造，然后同时呢，因为自己有两个小朋友，就想把我所学的，然后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放到孩子们的身上，然后带着他们去看世界，然后陪伴他们更好的去成长。 我再透露一个消息给听众朋友啊，陈丁红刚才说了，他有两个小朋友，他是有两个男孩，这男孩淘起来呀。是女孩的好几倍。 嗯，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也比较淘气，但确实呢，在跟男孩子相处的时候，你得更加花心思和精力，然后你要有更多的技巧去应对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无限的这个旺盛的这个精力。当你很累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还没有玩够呢，所以有很多地方你要做好准备啊。嗯， 一定要做好准备。嗯，虽然啊，陈丁红有教育学这个硕士的背景，但是咱今天不说教育，咱们就来说跟孩子玩，带孩子去旅行， 对， 你的切身感受，累还是不累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在旅行之前你要做好身心的准备，也就是说你身体得好，就是身体得棒，你能够走得动，然后你再能够带着孩子到处去走，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在心理上你也得放轻松啊，如果你已经被孩子折磨得不行了，你对他们已经有的时候你就恨不得把他们扔家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别带孩子出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呀也会影响旅途当中你和他们的相处。 但是确实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已经被小朋友给折磨呢，再也不想带他们出去玩了。你先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身心准备当中这个心理的准备，就怎么从屡次打击当中调整过来。嗯嗯，我们这一次要带孩子去旅行，把这个决心给下了，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对，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孩子老跟你闹、跟你作，是因为他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跟你去那个地方，所以、 哦、对，不是那么愿意、啊。 没错，就是可能是你的主观意愿，说爸爸妈妈觉得我要去哪里，然后顺带的呢把孩子带走了。如果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现的话呢，孩子的抵触会比较强，然后又加上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特别能闹腾的孩子，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给你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所以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建议，但是会啊让你的这个旅途变得特别的不一样，也就是在旅行之前，我建议爸爸妈妈跟孩子坐下来，花个几个小时的时间或者几天吧，不用太长，倒也是，你可以跟孩子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说，哎，小朋友你想去哪里呀？啊，宝贝儿，如果你想去海边，或者是你想去大自然，想去爬山，或者想去博物馆，我们听听他们的建议，然后呢，通过他们的这个想法，我们再来制定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去出游的这个计划。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能够满足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哎，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没错。嗯，对。 但是啊，陈金红，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嗯、 到了某一个旅游胜地，你会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在跟这个孩子在商量、嗯、孩子可能已经痛哭流涕了，或者更有甚者满地打滚、 嗯、 家长朋友说了，说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要来的吗？ 嗯， 怎么现在到了这儿，你又要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要立刻要走？说我们这么老远的带你来啊，跟听从了你的选择，现在你为什么这样？就指责孩子。 嗯、对对、嗯， 肯定这个家长朋友说这些话不对，不会是没有缘由的。 对对， 我想应该是在出行之前跟孩子商量了好久。 嗯嗯嗯， 那为什么孩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又撒泼打滚，各种的不乐意呢？ 嗯嗯， 给家长逼成这样。 对，这个场景我也会经常看到啊、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但我个人感觉呢是这样，就是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原因，比如说真是累了，真是困了，真是因为要赶着跟团队游，然后他这个一大早就起来，早饭还没怎么吃，然后被折腾的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家长在可能行前我们计划的小朋友达成也跟他家长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也应该去体恤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们确实是累了困了的时候呢，我觉得必要的休息啊，然后在旅途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些很新鲜的这种刺激，保持他们的这种好奇感，然后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问下一个问题啊、 嗯， 陈天红，刚才我觉得你出的这些主意、啊、还有这些对孩子心理的揣摩啊、 嗯、 真的都特别的精准到位，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没有想到的、 嗯、 但是你刚才这样的精准到位啊，是你以前的学习经历教育给你，还是你的两个小朋友教育给你的呢？ 我觉得两者都有，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自己执行的时候呢就会稍加注意。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幸运的，我两个小朋友呢，我觉得从小保护他们的这个好奇心这个做的还是很到位，所以当带着他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想要去了解这个新的这个地方的很多这个新奇的地方，比如说文化呀、饮食啊，然后包括跟人去打交道呀，然后看景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好奇心保护的这么好，对我带着他们去旅行呢有很大的帮助，我就不那么会累。嗯， 下面问题就又来了、 嗯、 你的两个小朋友年龄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嗯， 因为很多家长朋友觉得呀，如果小朋友喜欢文化呀，喜欢去探索呀，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嗯， 比如说已经上了小学高年级了，或者说岁数更大一点的。 嗯， 但如果带着那种特别小小的小朋友去旅行， 嗯， 他们能看得懂吗？ 嗯，我个人那天我还在做一个读书分享会的时候跟家长们进行分享除非这个孩子是真的就是特别有兴趣，特别好学，可能很小的时候他会体现出来，我个人是建议在他们小的时候呢，这种人文历史背景比较强的这些旅游胜地哈，并不一定很合适孩子。 嗯， 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比如说你要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去看希腊的这些古建筑什么的，他们觉得就是破破烂烂的。 嗯， 一堆废石头啊，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会有多了不起的背后的文化的底蕴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但你如果带着一个10岁、12岁的孩子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跟他讲古希腊的很多神话，他的历史，他的文化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年龄群的孩子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在我这本新书里面呢，我也针对孩子不同的年龄段给家长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2到3岁他们应该适合去哪里，然后再往上可能应该再适合去哪里。 嗯， 我个人的感觉是 是针对于两到三岁的小朋友哈，家长也别太折腾。其实这个时候的小孩最爱的就是玩儿，对吧？就是你要跟他灌输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啊，然后让他对什么什么产生兴趣。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尝试，我并不打击你们，但是我觉得效果不会那么好。凭良心说啊、嗯， 从实招来，你家大宝、二宝最早开始旅行的年龄是什么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哪儿？ 啊、，OK，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你要说他们的旅行的目的地，啊、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目的，因为是我要去哪了，就把他们俩给带着了。尤其是对二宝来讲，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带着哥哥去一些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我就会把弟弟带上。那个时候弟弟可小可小了。 哦、哥哥那个时候多大？ 哥哥那个时候六七岁，七岁的样子。弟 弟 才出生，大概就半年，可能三个月吧，那个时候、 哦、 对， 就是跟着妈妈和哥哥受这种旅行的熏陶哈、嗯、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第一次为他俩设计就是俩兄弟一起，就是正儿八经的一起跟我出行，是在弟弟一岁半，然后哥哥那个时候差不多八九岁的样子，我们去了墨西哥Cancun， 就是墨西哥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海边的城市。然后为什么选他呢？因为我是选在我的这本书里也会有因为我是觉得在那里面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这个旅游的元素会非常的多。Cancun 它是一个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的这些居民他们的脑海当中呢，是一个特别棒的海滨的旅游度假的这个城市，然后它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沙子，然后特别蓝的这个海，然后小朋友们特别爱去，尤其是那个时候弟弟一岁半嘛，然后他就特别愿意在海边待着，然后就玩半天沙子，跟他哥哥什么要求都没有，然后再跑到旁边的一个游泳池或者就下海，然后玩水，他就觉得已经特别的享受了。然后哥哥在边上，然后对哥哥来讲呢，他可能也爱玩这些，但是他可能想要玩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他已经也八岁了，那么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的东西了。那么在坎昆附近呢，就有玛雅文化的这个 一些 的 遗迹，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坎昆待了五天，然后我们有两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干，就在海边泡着，然后剩下因为有一天是到达，然后就调整怎样的，然后剩下的还有两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这个玛雅的遗迹，然后在路途当中呢，我们也参加这个旅行团，我没有说是我自己租一个车，然后自己把孩子开过去。然后这也是我要给大家尤其是父母朋友提一个醒，或者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管用的一个小贴士。也就是说，当你去一个你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文化呀、历史背景的故事在那边，那我建议你是找一个导游或者参团。为什么呢？这样在路途当中呢，会有这个很专业的人士跟你讲这个背后的很多的故事，然后您就感觉就是跟听说书一样。然后我们家老大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参加旅行团，他就特别的享受，然后导游叔叔给大家讲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玛雅文化，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被很好的保护下来，玛雅人的文化本身又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这个对他来讲他特别兴奋。 我觉得陈丁红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妈妈啊。在刚才呢，你费尽心机的给这小哥俩找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其实你也兼顾了另外一点，就是孩子们的天性都是特别特别喜欢水，即便是旁边没有玛雅文化，光是水这两个小哥俩就能够 玩 得很充实 了。对对对，没错。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所有的父母朋友提一个建议，如果呢您对带宝贝出游这个事儿吧，您心里有点没有底儿，那么您最好找一个能有水的地方。 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我是看到，尤其是我们家哥哥弟弟生完可能特别小的时候，你要带他去游泳池呀、海边什么的，他就会觉得特别高兴。然后直到现在，其实你带他们去，哥哥已经12岁了，他但凡去海边他也会保持那种好奇心和这个童真，在海边跑呀，然后挖沙子呀，然后找贝壳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海是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一个特别棒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去处。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 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来分享啊《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一本海外亲子游的实用手记。作者陈丁红刚才说了，以他的这个理论知识和他的实践经验，总结了这样的一本宝典啊，带给家长朋友。那下面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很多家长朋友说呀，说带孩子去旅行，这个目的啊是给孩子开阔视野，而且呢也能增加啊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陈丁红，这是你第二本啊带孩子去旅行的书，上一本是带孩子去旅行，这一本呢是妈妈去哪儿。 对， 那么你怎样看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嗯，首先我个人觉得就是啊，我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朋友们聊，我觉得孩子看世界比看黑板重要很多。因为如果你把他带去一个实际的一个就是他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通过你陪伴他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你可以给他讲解很多他没有接触到的这些知识点，然后呢触发他的好奇心，可能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结束以后，他会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这个好奇心，更加愿意去了解他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同时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带着孩子行走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祖国的这个大地上，还是行走在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我觉得有一爸爸妈妈的陪伴，我觉得是对孩子成长最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爸爸可以跟孩子聊很多东西，而且能够通过对一些景点的介绍呀，然后对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这种沟通啊，然后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然后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很顺理成章的不说教的带给孩子，可以教他们怎么样去待人，怎么样去接物。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的很多这个原因。 哎，现在有不少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特别挠头，觉得孩子不爱上学，然后整天呢宅在家里面就想玩游戏，不管是电子游戏、电脑的也好还是手机的也好，也不愿意和别人接触。其实呢这只是家长朋友啊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往深里去追究呢，都和孩子形成这样的不好的心理啊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经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孩子从小就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你说他怎么可能 没错 外出去结交朋友，有自己的这种圈子，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际交往呢，他就觉得闷在家里是最好的。 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现在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趋势，从这个年轻人啊，包括还有一些中年人，到这个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宅。因为现在就别说用电脑了，其实拿着一个手机你都可以过上一天，是吧？这是我就是这两年发现的。我觉得这个科技发达了，然后这些所有的这种通信工具啊，然后这种上网啊，我们越来越容易了。但势必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就局限在这一部手机上了。 对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感觉到，我通过手机我能够了解整个完整的世界，而只有他真的出去走过旅行过，他才会知道啊，这手机里的世界和外面真正的世界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我们通信也很发达，然后在媒体方面各种的新闻我们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拿到这个故事和内容，然后孩子们可能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大人，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阅读到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是不全面的，这个是很局限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天，在这个时刻，在这一群人几个人当中他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建议还是家长要带着孩子们去实地的去看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对你的视觉，对你的这个感官各方面的触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来设想一下啊，你从电脑屏幕上也好或者手机屏幕上也好，虽然你看到了那么多的图片啊，那么多的文字，但是那只是冷冰冰的一块屏幕， 没错， 和你真正的哪怕你走到一个沙漠看到一朵小小的花，或者是你去到一个景色并不很美的地方亲手捡起一根羽毛，那种感觉是截然不一样的。 太不一样了。对，我觉得这个首先你有这种触摸感，然后还有就你这个视觉沉浸在这里面360度的这种感觉，和你拿着这个手机冰冷冷的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这个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把太多的时间 放在这个手机上，而让这个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减少了和这个社会真正能够去打交道的这很多的这个机会。因为其实每个人有一样东西都是有限的，就是时间是有限的。当你在这个手机上花了太多时间的时候，你势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外围的这个人们进行交流，去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包括你生活当中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你都没有机会去走一走了。 而且刚才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了解到啊，陈金红其实是鼓励大家啊带孩子们越早旅行越好，因为他的宝宝二宝3、4个月就被迫的跟着他们 跑了，对对对， 到处去逛。那么其实大宝的旅行经历也非常丰富，所以呢，在培养孩子的一个人生观还有价值观的过程当中，旅行其实也是起着不小的作用呢。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是孩子在家里面，那么他可能接触的就是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还有最多还有学校的这个同学，另外还有比如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么这样的一个圈子是固定的，那么 对 很多行为模式也是固定的。而孩子真正的跟着旅行团走到这个外界去，他就会发现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他们以前设想的那个样子，还有很多新鲜的啊，甚至是他们并不知道的这样的模式等待着他们去了解、去发现还有去体会。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孩子就会知道这世界其实很大，并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周围的这些人就能够带给他们世界上的一切的这样的表现。 对，非常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带孩子去全世界旅行是让他去看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们，他们是在怎么生活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在城市当中，我们这个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边生活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的幸福尤其是能够受很好的教育啊，然后也没有这种温饱的这种焦虑等等。但是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他们过的生活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贫困和窘迫。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带着孩子去一些比较我们叫做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我们虽然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这个境况我觉得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强很多。 对，尤其是大中型的城市。 没错没错，尤其我觉得有的都能够赶超美国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我去了很多国家，我真的是觉得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已经发展得特别棒了。所以对这些身在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的两个孩子又在美国和中国两地生活，他们看到美好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觉得幸福的，然后这种很舒适的这个生活对他们来讲就是水到渠成， 很轻松， 他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他就已经在享受了这个，因为他就是生在这样的环境，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要带他们去比较艰苦的地方比如说我带他们去一些刚才说的发展中国家尼泊尔、埃及、越南，我就想让他们去看看。你别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这么生活的，你去看看埃及，你去看看尤其尼泊尔这两个国家，真的是发展的特别不怎么样，然后城市的建设也很落后，又破又脏，然后到处都是尘土飞扬。你要说中国这个 PM2.5 的这个职高，你要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工业，但是你这个车一开，这没有什么公路，都是那种就是 尘土飞扬， 尘土飞扬那种感觉。所以而且人也特别的贫困，然后一两破破的小面包能够做，可能就是在中国可能只能做十几个人，他们能够载上30多个人。 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旅行书实际上是告诉家长朋友怎样带孩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点，还有呢什么样的方式更加适合孩子去旅行。假期很快就要来临了，希望大人和小朋友们都能够玩得同样快乐，同样尽兴。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凌晨的集市人不多，